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日前，中国央行等五个金融监管部门明确了资产产品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该全部给予投资者，同时禁止资管产品投资银行信贷资产，开展资金池业务。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将会在11月21日公布，全国的合格分数线为360分，而根据规定，放宽地方合格分数线分为280分、305分、310分和315分四档。应试人员可以通过司法部网站、司法部和国家普法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成绩。改制后的18家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集中挂牌，标志着铁路公司制的改革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国铁实现从传统运输生产型企业向现代运输经营型企业的转型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从市经信委获悉，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业分预案2017年版正式出台了，将制造业企业停限产响应级别从以往的橙色预警提到了黄色，并且增加了企业减排措施应该满足相应的减排比例的要求。并原水库蓄水量突破了20亿立方米，这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位，蓄水量从去年的7月不足12亿立方米实现了9连跳。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通知，因场馆筹备重要活动以及设备维修的需要，定于11月20日到12月13日期间闭馆，12月14日开始纪念馆将会正常对外开放。最近火爆排队的网红奶茶店一路刷屏，使得奶茶日也蔓延到了线上，掀起了网售手工自制奶茶的热潮。而这些打着手工自制旗号的分装奶茶缺失了一些重要的食品安全信息，有一些则信息不全，专家表示的确存在较多的隐患，在购买时一定要加强鉴别。 跟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把气放掉，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 哎呀，疼死我啦！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为了自己和他人，禁止高空抛物。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昭昭。上个世纪的80年代，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可谓是一首足以阐释的经典之作。歌曲呢是由罗大佑作曲，简宁作词，颇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滋味。经典其实之所以称为经典呢，大概是在于它百听不厌的原因。而正如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有声嘶力竭，没有莫名其妙的转音，像温了一壶酒，把往日点滴的浓香都侵入杯盏。 Thank you.

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9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大家都知道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喝一杯水，那空腹喝水呢，不仅可以起到清肠的作用，还能将口腔的消化酶带到肠胃当中，促进食物的消化。那么早晨起来是先喝水还是先刷牙呢？其实这个问题在网上很多的网友都产生了热议，而且都快吵起来了。早上起来喝一杯温开水呢，是非常健康的生活状态。这样做不仅可以补充休息时间身体代谢所丢失的水分，还可以加快肠胃的蠕动。但是喝温水之前，还是建议大家要先刷牙，因为在夜间休息的时候，牙齿上会不小心残留一些食物的残渣，和唾液中的钙盐进行结合和沉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牙结石和牙菌斑。如果说你不刷牙就喝水的话，这些呢很容易会将细菌带入体内。所以说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记住，晨起喝水必须先刷牙再喝温水。汽车方面，很多的车主呢都会按照公里数换机油，而且有一大部分的车主认为应该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那么这样做到底科学吗？其实不一定哦，有一大部分是因为 4S 店可能会告诉您说5000公里应该换一次机油。其实辨别机油是否还能用，有一个很大的标准，就是机油的颜色了。如果说机油是暗红色通透的，那么说明油品还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的使用。即使是到了5000公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如果说油已经呈现了黑色，就说明其中的杂质比较多，建议应该换掉喽。旅游方面，最近几年呢，中国的护照含金量可以说是不断的攀升。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免签，另外还有36个国家对我国的公民实施了落地签。所以说，对于爱旅游的朋友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免签其实不等于无条件入境。如果说你在旅行当中毫无准备被拒绝入境，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出国之前一定要有一份有效期内的护照，而且要保证有效期呢最好不低于6个月。而那些单方面执行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如果说我国的公安部门未向边境部门通报，那么依然需要办理签证才能前往。因此前往签证国最好是提前的询问相关的部门。免签国家一般允许逗留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天。如果说你进入免签国家的话，边境人员可能会核查你的行程、酒店以及机票的确认单等等，所以出发之前最好是把这些材料准备好。部分国家对中国免签呢有地区的限制，比如说埃及的西奈半岛对中国的游客免签，但是如果游客想要前往去游览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依然是需要办理签证的。而只对团队游客免签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出去旅游呢，尤其是签证方面，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Feel so lonely, baby, I'm so lonely. Do you know I need you to come back?回来 oh baby please come back. Feel so sorry, 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忽略的大概就是亲情了，偏偏最爱你的永远是家人。或许他们不善于表达我爱你，却用行动偷偷地爱了你一辈子，为你遮风挡雨，护你周全。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每一个当下都是他们用尽全力爱你的时刻，而我们能做的除了那一声谢谢之外，便是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根据农业部的消息，目前全国的秋收秋种已经接近尾声，粮食生产稳中调优，全国的秋粮已经收获了94.8%，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超过了1.2万亿斤。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今天开始，公安部将会在前期5个试点的城市基础上，新增保定、福州12个城市启动新能源汽车的号牌，并在明年的上半年实现全国覆盖。截止到10月底，全国铁路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256.4亿元，铁路客货运量双双大幅增长，国家铁路旅客和货物的发送量同比分别增长了9.4%和13.3%。新疆 G218线霍尔果斯口岸段的公路正式通车了，标志着横跨亚欧大陆的欧洲西部到中国西部的高速铁路国内段全线贯通。截止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已有31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总里程达到3965公里，已经有53个城市开工建设了轨道交通。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厕所革命新3年行动计划，全国将会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达到6.4万座，加快第三卫生间的建设步伐，提高女性厕所的比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在香港举办，双方签署了7项粤港合作协议以及意向书，涵盖知识产权保护、医疗、高等教育、科技创新、青少年交流等方面。上海警方推出录有外卖员真实信息的 APP， 抓到一次普通违法行为扣2分，3个月扣满12分，骑手要学习考核，达到36分时，企业将会把骑手调岗或辞退。 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渊源，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看似马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唯一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世和明日的缘分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提着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随时随地听经典。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你若有 一生，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继续收听，那我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水逆这个词呢瞬间成为了朋友圈里所有倒霉事儿的代名词。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水逆的例子哈，有一个朋友在水逆的第一天航班延误了5个小时，蓬头垢面的他在取行李的地方居然还撞见了前男友。还有一位朋友更可怜了，做了一晚上的 PPT 没有保存，电脑死机了，好不容易重做了一份，战战兢兢的边做边保存，可是做到天亮的时候发现电脑黑屏，再也打不开了。听完你都会觉得哇，真的很惨，好像一倒霉就得去看看自己的星座是不是又到了水逆期。那朋友圈呢还有更加简单粗暴的朋友哈，就是每一次碰到倒霉的事情就会各种转发什么消散水逆的一些图片，给自己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安慰心理。虽然说这样的做法吧看起来还蛮可爱的，但是有一个墨菲定律，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其中有一条叫做，如果你担心某一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它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哦。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总是幻想着糟糕的事情，而是应该把每一次遇到倒霉的事情都当成是一次奇妙的机遇。你会发现在倒霉的事情结束之后，你学会了处理一些曾经没有处理好的情绪，学会了生活一定需要你掌握的课题，也解决了曾经逃避或者是掩盖掉的事情。大多数的时候，倒霉和水逆其实只是某些事情的触发力量，而这股力量的源头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自己。继续听到歌曲，来自陶喆，找自己。

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回到家里把包一扔，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但是呢也睡不着，于是这个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拿出书架上的一本书来翻翻看。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像每个人的书架上都有一本小王子。电影版的小王子呢是在2015年上映的，那上映的时候呢，可以说大家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虽然我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看完电影的直观感受是什么，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黄渤的那首歌，叫做《我也曾经像你一样》。黄渤呢不仅是为小王子电影当中的飞行员配了音，而且更是演唱了中文版的主题曲《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其实说到这里，最让我诧异的不是这部电影怎么样，而是黄渤不仅演戏棒，唱歌居然也可以这么好听。 在一个人的空房，谁愿意孤单的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快乐吗？活在一个在意的世界，能快乐还不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相信着每张微笑脸庞，说怎样我就会怎样，忧伤也单纯的忧伤。我多想啊，想搬到你住的地方，我多想再回到我曾经拥有的时光。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想度过不一样的时光，为何不能飞到天上，善良的单纯的善良。我也曾经像你一样，的变化不会失望，只会原谅，希望就会有的希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像你一样。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我，还继续苦守寒窑，一等十八年。有些事情像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茧，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 不大不小的年纪当中，我们每天重复着不好不坏的工作，好像看不清前进的道路，只是常常在抱怨生活怎么可以这么糟糕。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其实糟糕的不是生活，而是得过且过的我们。生活其实常有不顺，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努力，就有可能把那些不和谐的声音转化为动听的乐章。 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

看。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说吧，说完赶紧吃。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你这孩子呀。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不单纯。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你来我往成累赘，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与2015至2016年的旧版本交规相比，新交规对于各种违章行为处罚力度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最严重的直接扣12分。针对开车恶意加塞这一陋习，部分地区的交警部门想出了一个招，就是启用了高清视频采集图像数据处理应用系统，可随时随地记录车主随意变更车道、压实线等交通违法证据。通过视频巡查，交警发现车辆违法行为后，立即通知现场交警拦截查处违法车辆，违法者将被处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目前滥用远光灯的现象十分严重，错误的时间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提高行车安全，反而会增加危险事故的发生几率。全国交警现在针对夜间滥用远光灯违法行为也有了相关的处罚，比如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对视远光灯5分钟。而且交管部门也表示将不定期组织整治行动，对滥用远光灯等影响安全驾驶行为进行严查。此外，为了防范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伤亡，确保行车交通安全，全国部分地区交警部门对高速路及重点路段严查驾驶员以及后排乘客是否系安全带。如果驾驶员或者是后排乘客不按规定系安全带，将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记2分，罚款100元。斑马线作为行人安全过马路的标线，长久以来被冠之的生命线，不过也会成为多个事故的发生地。据统计，近3年时间，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交通事故达到了1.4万起，造成了3898人死亡。随着最新交规出台，全国部分地区交警针对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及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出行，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将持续到年底，违规罚款200，记3分。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为了我们的行车环境，规则应当被尊重。

试题和喜欢谁的答案，我们相互借一些招，一顿午饭或两根火腿肠，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99实力派，我是周周。大多数小吃的首要功能呢，不是解饱，而是解馋。分量小，价格低，在饭桌上充其量的就是个点缀，说白了就是不能当饭吃。但是在北京呢，有一种小吃是一个例外，它不仅气场大，分量足，口味重，还扛饿，它就是卤煮火烧。 卤煮火烧呢，其实是大锅大铁锅去煮很多小时，而且是捞上来之后要不停的填新料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加的这个火烧呢是非常硬的硬面的火烧，也在这个锅里边煮，然后有豆腐，有各种的这样的这个下水，然后香菜、蒜汁、醋，这样吃的一道这个小吃。很多北京人是真是一个月吃不上卤煮，就回北京这冲进去就要来一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卤煮火烧，我们就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改变。 如果你也想吃百年的卤煮的话，那今天周周要给你推荐几家特色的百年卤煮老店。第一家呢，就是老门框的百年卤煮，地址在西城区门框胡同19号，人均的价格在22元钱左右。这是一家非常老的卤煮火烧店了，卤煮的味儿非常足，汤和肺都没有杂味儿，尤其是他们家的羊油麻豆腐，第一口感觉羊味儿有点重，但是呢却越吃越香。如果你又想看帅气老板，又想品尝卤煮的味道，那建议你去陈亨卤煮小肠，地址在德胜门内大街253号，北大第一医院的北侧。推荐菜呢是卤煮炸灌肠、炸鸽子以及麻酱凉皮。他们家的老板呢是一位80后的帅气老板，是从父亲手里接下的老店。这家的卤煮小肠洗得很干净，而且沸头入味，根和瘦肉片软硬都恰到好处，而且是汤汁浓香。很多家的卤煮是越吃汤越稀，没什么味道，而这一家是越吃越浓，所以这火烧也很入味，非常赞。继续要推荐的第三家呢，也是另一家的百年卤煮老店了，叫做门框胡同百年卤煮，人均在26块钱左右。新街口店的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赵登禹路甲1号，地铁4号线的新街口站 B 口出。这家门框胡同百年卤煮家的卤煮呢是大锅炖着的，直接到店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锅里和灶台上都非常的干净，而且是井井有条，味道特别香，酱香可以飘老远，肠子和胃头呢也处理得很干净，酱香味很棒，味道不错，不腥不腻，小菜也是可以拼的。 最后推荐到的这一家呢，是传说中北京的第一家卤煮店，叫做北新桥卤煮老店，人均25块钱，地址在东城区东四北大街的141号，非常靠近如家的北新桥店。虽然说他们家的火烧呢有一点点的贵，但是火烧却属于里头紧实外带汤味的类型，特别的赞。总体来说非常地道，干净无异味，香飘四溢，汤汁浓郁，火烧劲道，非常有嚼劲儿，是很多老北京的不二选择。火烧作为老北京的美食之一，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但无论如何它也都是北京美食的代表之一。我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要记得尊重每一种中华美食文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实力派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也跟我们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北京小吃到底是什么吧。我们下期再见喽。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